必須先確保所有人平安，並感謝訂戶和讀者的支持。眾新聞在2017年由多名資深傳媒人創立，以眾籌方式籌集營運資金，曾經憑有關元朗721襲擊事件報導獲2020年人權新聞獎。去年10月，眾新聞報導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拒絕保證《基本法》23條立法後不以言入罪，其後保安局發表聲明批評眾新聞企圖令讀者誤解鄧炳強的解說，指有關報導誤導市民，局方深表遺憾。本港新增2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其中17宗是無症狀感染，而涉及變異病毒株的有24宗，餘下2宗的結果待定。有一城望月樓群組增至4人確診，新增個案是一名50歲女子，上月31日被安排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同日檢測呈陽性。另外，望月樓群組的確診地盤工人，她的38歲太太亦初步確診，她曾經和丈夫在望月樓用膳。女患者上月30日出現喉嚨痛，昨日檢測結果呈初步陽性，她在荃灣山德士中心15樓工作，最後上班日是上月30日。就望月樓的相關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至今安排大約340人到檢疫中心，包括22名餐廳職員和大約170名食客。日經平均指數報28791點，跌1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7.87美元，賣出1828.4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是 7.796， 日元 115.14，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是 1.266， 人民幣 6.36， 英磅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72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85。 日本今天是休市的。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預測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是2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中後期雲量較多，有一兩陣雨。現時氣温是17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开始挤塞。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尾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开始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咯，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入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系行车缓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龙尾就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有两段车龙，一段就是近小榄，另外一段就是近着华都花园，龙尾排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着碧堤半岛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由于较早前有交通意外清理好了， 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拣水果，或者系以水果为主要材料嘅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细杰，揸住佢啊！香港嘅农业靠晒你啦。 咩嚟噶？瑞文，咩靠晒我？ 本地花卉嘅种子啊！你唔系话想做花王嘅咩？ 咁睇得起我？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跳出直播室，去到种子农场，直击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里面农产品嘅前世今生。食之前一定要听啊！ 而我陈家俊就请嚟文安队讲下点样做社区教育啦。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点样嘅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00，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月3日，新增26宗确诊个案，望月楼群组增至4人确诊，另1人初步确诊。众新闻宣布将于本月4日起停止营运。九龙城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行劫、伤人及纵火等罪被捕。法国元旦日起禁止大部分蔬果以塑胶包装出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2022年嘅1月3日啊，今年咧千禧年代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萧乐文咧呢几日会放假，所以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会有戴住口罩嘅张凤平同大家主持节目噶。先祝各位新年健康，同埋咧嚟紧都系身体健康最要紧啦。咁啊，啱啱呢个周末咧，又一城望月楼嘅嗰个群组入边咧，都多咗一个人系即系确诊噶啦。咁亦都系带有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啦。咁呢个群组总共已经有4人确诊，另外仲有一个咧系初步阳性添嘅。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其中2个确诊者咧，佢哋坐嗰个位置咧，同本身相信咧应该系源头嘅空少咧，其实相差嗰个坐个位置嘅距离咧，都有一段距离嘅。咁究竟佢哋系点样感染到呢一个病毒啦？咁而亦都有唔少嘅专家啦，讲紧即系而家香港咧，可以话系 Omicron 咧系来势汹汹啦，流入社区啦。咁政府喺呢方面又有啲乜嘢嘅应对措施咧？咁所以今日咧，即系我哋都会揾嘉宾同我哋去分析噶。咁至于听众朋友，你哋又点样睇咧？你哋会唔会可能都因应住而家嘅状况，可能少咗出街食饭啊，或者少咗避免咧就去一啲嘅人多挤迫嘅地方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咧，我哋电话旁边就首先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度嘅。早晨，局长。 早晨，凤平，系你好。 早晨啦，早晨啦，新年进步啊！咁寻日咧，听到你讲咧，即系而家香港啊，处于疫情嗰个嘅临界点啊。其实呢个临界点，我哋应该点样解读咧？即系点先至为之系叫做爆发第五波疫情啊？ 嗱，當然咧，而家咧，因為我哋喺即係社區咧，係主要係望月樓啦，就已經係有一個即係睇到有一個傳播。咁但係咧，我哋當然係政府對於呢個望月樓嘅群組咧，都係全力咁樣去管控嘅。大家睇翻我哋即係過去嗰幾天啦，我哋做嘅個案追蹤啦，同埋咧我哋嗰個即係強制檢測同埋嗰個封小區嘅強制檢測咧，其實都係喺嗰度咧，即係盡量希望如果是萬一是有一些的傳播鏈在社區都是盡量要將它堵截的。現在如果我們看回 即係望月樓個相關個案咧，衞生防護中心咧都安排咗咧，就大概340名嘅密切接觸者，或者係佢嘅密切接觸者嘅一啲家居嘅接觸者咧，其實都係到咗去檢疫中心嗰度咧，係進行檢疫噶啦。咁當然都係包括即係餐廳嘅職員啊，同埋咧佢嗰啲嘅即係同一段時間嘅即係用膳嗰啲食客嘅。咁嗱，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個案追蹤同埋擺咗去檢疫。咁至於檢測方面咧，我哋都發出咗過去幾天咧，都發出咗一啲強制檢測嘅公告嚇，就係咧我哋揾到啲密切接觸者，佢去過嘅一啲嘅地方，咁然之後咧就同一時段去過呢啲地方嘅人咧，都係希望佢哋咧就盡快咧出嚟咧係強制檢測。咁我哋都睇到我哋嘅檢測中心啊，或者我哋流動採樣站咧，其實就多咗好多人嘅。咁而家差唔多過去嗰幾天咧，都係大概40,000+啊、50,000+啊咁樣樣。嘅每日嗰個嘅即係檢測，咁而家我哋個檢測量咧係可以嘅，因為我哋咧都係增加咗即係多個嘅流動採樣站，咁每一日咧全香港咧都大概咧有30至40個，我哋有啲恆常嘅疫苗恆常嘅即係檢測嘅中心啦，同埋有一啲咧就係流動採樣站。咁我琴日咧都係落過去視察，咁亦都睇過嗰個運作咧，大致咧係正常嘅。有啲時段咧可能係需要排下隊，咁但係有啲時段咧其實就嗰個整體嘅情況咧都係暢順。咁至於除咗話我哋即係發出呢啲強制檢測公告之外咧，當然咧我哋有一啲佢哋係居住嘅地方，尤其是特別係高風險嗰啲咧，我哋都即係過去嗰幾天咧都做咗9個嘅封小區啦，或者我哋叫限制與檢測宣告啦，發出咗，咁咧就總共咧係做咗九次，咁大概係我諗即係4,800+人嘅檢測啦，做咗啦，咁全部都係陰性嘅，咁即係話咧而家咧我哋喺我哋做嘅大量嘅檢測同埋咧係封小區嘅強制檢測咧，其實就都初步咧就都是陰性，咁而我哋揾到嘅一啲嘅確診個案，而家主要咧就當然係一啲輸入個案啦，同埋咧就係喺檢疫中心嗰度咧，俾我哋咧係即係揾到嘅。咁當然而家我哋都會全力咧繼續去管控呢個嘅望月樓嘅群組啦。然之後咧，我諗嗰個檢測就非常之重要啊！大家咧一定要留意，如果係有自己去過某一啲嘅地方嘅時候咧，係需要去強制檢測咧，一定要出嚟檢測。 嗯， 嚇，咁主要係咁樣樣啦嚇。 望月樓嘅個案咧，稍後再繼續向啊局長跟進一下啦。不過我想即係請問，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譬如頭先講話封咗唔同嘅樓，咁去做檢測嘅時候咧，大部分都係陰性嘅。咁而家我哋如果再睇話有冇機會爆發第五波，或者去到咩點啊？市民覺得真係有機會係會唔會可能係譬如講到有一啲可能不明源頭嘅個案啦，或者有第三代嘅感染啦，或者好似許樹昌教授咁講咧，即係會多過一個地方嘅爆發點嘅話，呢啲可能我哋就要特別留意咧。 當然啦，如果係我哋有即係源頭不明嘅個案，完全係即係連到嘅，咁呢啲就我哋就會當然更加擔心，又或者係有一啲喺香港不同嘅區都發現咧係有呢一類嘅個案咧，咁呢個咧我哋就會非常之擔心啦。咁而家咧就未去到呢一個嘅點嘅，咁我哋主要都係喺我哋追蹤到嘅人士咧已經擺咗佢喺檢疫中心，咁而喺檢疫中心當然部分人士可能佢都係對個病毒有個潛伏期啦，咁我哋亦都而家陸續咧，就係如果有嘅時候咧，我哋就即係有個確診個案咧，我哋會公布。但係喺社區做嘅檢測同埋我哋封區做嘅檢測咧，都係全部陰性嘅。 嗯，明白。平時咧，我哋見到每隔14日咧就會有新一輪嘅一啲社交距離嘅安排噶啦。咁本身咧，下一輪應該就今個禮拜四。咁我之前見你訪問都講啦，話可能太趕啦。如果有啲咩新嘅措施咧，都未必係會喺今個禮拜四就推出嚟。係咪都可能？如果有啲咩新嘅狀況、新嘅措施都会是等到去20号推呢，若然在中间我们咁不幸有一些什么新的情况的话，会不会可能有机会提早去推出新措施？ 當然啦，即係如果係嗰、那個即係整體，我哋一定會監察住個疫情嘅發展啦。如果係即係有任何嘅即係疫情嘅發展係有需要嘅話咧，我哋嘅社交距離嘅措施當然都會係我哋會評估個風險啦，然之後咧調整。咁但係大家都留意到啦，我哋由四月開始咧，舊年四月咧已經開始咗疫苗氣泡，咁亦都喺我哋嘅例如嘅食肆啊，或者呢啲表列處所咧，就都係加強咗嗰個感染控制嘅一啲嘅措施啊，嚇，同埋咧，亦都而家就至到而家咧，其實都仍然咧係有疫苗氣泡嘅，咁同埋咧，亦都係有其他嘅一啲嘅感染控制措施啦。咁所以咧喺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哋咧其實都係盡力咧，而家個目標都係希望咧係繼續逐步咧係擴大我哋個疫苗氣泡。咁啊，較早前咧我哋都講咗噶啦，咁啊我哋留意到咧，其實我琴日都有去到一啲嘅社區嘅疫苗接種中心啊，咁事實上咧就係佢哋咧都話咧係多咗咧係人打針嘅，例如我哋話第一針嘅劑次咧，琴日咧都有成7564劑，咁呢個咧都係創一個月嚟嘅新高嘅，咁第二針就3000幾啦，而第三針因為1月1日開始咧，我哋都係伏必泰都係已經係開打嗰、那個第三針係即係俾所有嘅人即係人士啦，咁所以咧第三劑琴日咧都打咗超過10000，咁所以咧都其實都覺得咧市民咧對於呢一方面咧嗰、那個即係反應啊即係回應咧都係即係積極同埋正面嘅，咁所以我哋會即係對於呢啲嘅即係疫苗接種啊，繼續提供便利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即係一直咧都會留意住嗰個整體嗰個情況嘅嚇。 咁啊，呢方面當然繼續做啦。不過局長都想咧關心一下，因為我諗大家都很關心望月樓嗰個個案啊。因為而家咧就見到即係估計佢係源頭嘅空少咧。其實同另外兩個個案，即係包括建築工人啦，同埋啱啱喺呢個週末入邊咧，就係證實確診嘅嗰位女食客咧。其實佢坐嗰個地方都好似相隔頗為遠下噶嘛。咁呢個其實政府有冇話可能都估計佢哋有咩方式嚟到去傳播啊？有機會係點樣咧？我哋點樣避免呢個狀況咧？ 當然咧，較早前咧就其實都有啲專家咧都已經係有即係講過啦，就話其實一個即係短程嘅一個空氣傳播咧，係都應該會係有發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話大家都係當然要留意啦。咁亦都明白到咧，如果食肆咧，因為咧都係要除低口罩去食嘢啦，咁呢個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咁所以咧都係勸喻大家咧，即係唔食嘢嘅時候咧，即係就算係喺個酒樓食肆啊傾偈啊，大家都戴翻口罩。同埋咧好多時咧，我都係見到咧係有一啲活動咧，大家咧去影相咧又除口罩，咁呢個咧亦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咁所以我諗喺各方面咧都要即係繼續做好啦。咁當然咧，我哋較早前咧其實亦都係立法咧係即係喺599章咧，一啲嘅食堂啊、餐飲處所咧，其實佢哋都係要求佢哋咧一定咧係要有一個即係適當嘅一個換氣啊，同埋空氣淨化嘅。咁呢個已經係我哋都立咗個法例㗎啦。咁當然我哋亦都聽到袁教授所講嘅就係話可能有一啲位置上面呢都係即係需要再去檢視，咁呢度呢我相信呢衛生署都會係再去睇嘅。 會唔會有機會可能都檢視完之後再要求啲食肆要即係換返一個更加可能換氣更加頻密啦，又或者好似袁國勇教授咁講，就唔好出現啲死位喎，會唔會有啲新嘅指示 呢？當然呢，而家呢我哋個指示呢已經呢係要求佢哋呢有一定即係專家，我哋有個專家小組在食環署底下的一個即係換氣量，同埋咧亦都有我哋嘅機電工程處大家一起咧係睇過嘅。咁但係咧就不同嘅位置嗰個嘅空氣量咧，都係希望咧要對係嗰啲不同嘅食肆咧，佢哋話或者係對於嗰個空氣淨化擺位啊等等呢啲咧都會係即係再檢視一下呢一個咧係咪有一個 再進步的一個空間啦嚇。 嗯，再檢視途中咧，即係我留意到同一個嘅個案啦，望月樓嘅個案咧，其實咧都特別提到就話追蹤翻啲食客嗰個狀況。而家其實仲爭幾多食客，可能係仲未揾到佢哋，可能要求佢哋做個檢測噶。 其實而家大部分，其實而家嗰個個案即係追蹤咧，都係進行中嘅。大部分咧已經係即係都係合作啦，同埋咧係入咗去檢疫中心噶啦。咁啊，當然仲有一啲咧，就係嗰個即係我哋喺個信用卡資料嗰度咧，係即係都係需要再嗰個信用卡公司合作，就即係盡快俾啲資料啦，揾到呢啲人啦。咁我諗最重要就係話大家都一定係會知道自己喺27号嗰阵时候，那个午间嘅时段咧，系去过望月楼嘅，咁啊都请咧呢啲人士咧系即系出嚟，因为有啲咧佢冇 book 台嘅，咁佢冇 book 台咧，佢就咁即系即系即时咁样入去咧，咁可能嗰个资料咧就系即系未有，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别呼吁咧呢啲人士，虽然唔多，但系咧都希望咧佢哋尽快去揾我哋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嗯哼，但系咧点解即系好似揾齐呢班食客咧，好似都有啲困难，即系政府会唔会都审视呢度个问题喺边度嘅咧？同埋而家都过咗成个礼拜啦，即系若然啊，真系仲未揾到晒佢哋嘅话，可能最坏嘅情况，政府估计会系点样啊？ 其实而家咧，我谂喺個案追蹤嗰度咧，其實政府咧一直咧都係用我哋而家現有一個最好嘅方法，亦都係大家留意到啦，我哋都對於個案追蹤咧就即係加咗好多人手啦，亦都係設立咗就係一個個案追蹤辦公室嚇，咁啊加埋衛生防護中心所有嘅醫護人員嗰個追蹤咧，其實都已經係全力以赴嘅，咁所以我諗喺我哋香港而家呢個即係個案追蹤中的辦法咧，始終都係要一方面我哋盡力去追蹤，另外一方面咧就市民咧都係需要合作先可以嘅。 嗯，咁會唔會即係考慮咧？譬如可考慮下，可能係安心出行嗰度，可能有機會要加啲追蹤功能啊，甚至乎實名制啊呢一類嘅措施啦。 我諗嗱，而家喺安心出行嗰度咧，都多次講過，大家都有不同嘅意見啦嚇。咁呢個咧就係佢主要嘅功能咧，就係能夠通知到嗰個人，佢嗰段時間咧係即係同一時間咧，就係有人確診係喺嗰個即係表列處所啊、食肆啊嗰度咁。咁所以嗰個人咧，其實佢一定知嘅，佢應該咧就係一定係要出嚟嘅。咁但係咧，你話啊，如果係要加呢啲嘅功能咧，其實而家如果我哋健康碼咧，就已經如果係話同內地通關嘅健康碼咧，都係有呢、這個即係實名制啦，同埋咧係會係即係對於大家喺邊度啊咁。嗰方面咧，嗰、那個資料咧就會清楚啲嘅。咁、當然我哋都會即係其實喺即係過去兩年咧，防疫抗疫咧，我哋一路咧都係對於我哋呢啲嘅措施咧加強啊，同埋咧係去即係一路咧盡力咧喺我哋現有嘅情況底下咧，就即係做到最好嘅。咁我哋會一定會檢視嘅嚇。咁但係現階段咧，我諗最緊要咧都係一方面我哋衞生防護中心個案追蹤辦公室會再追，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我諗市民咧佢自己一定係知嘅，所以佢一定係要行出嚟啦嚇。咁亦都係對我諗即係對佢自己咧，亦都係好嘅，因為咧如果你係真係同一時段又有機會即係感染嘅話咧，一方面如果你唔出嚟嘅話，你又有機會感染其他人啦。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你自己個身體或者是你的健康都會有受影響的時候，那我們去到檢疫中心，我們都有衛生署的醫護人員一直是可以守護著他們。 嗯，都再想問問，剛才說到疫苗氣泡那裡，如果現在都是要求市民打了一針才可以進入某些處所的話，其實你覺得那個安全的力度夠不夠啊？ 其實咧，唔係話要求只係一針嘅，因為咧我哋都要即係務實啦嚇。一方面咧，我哋想盡快推出呢一、這個即係疫苗氣泡嘅即係逐步擴大。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如果而家係要大家要打曬三針嘅，咁事實上喺現階段咧，其實就 未打針嘅咧，其實都唔會喺由而家去到農曆新年之前咧，係可以打曬三針，或者甚至乎係兩針啊嘛，因為中間咧一定有個分隔嘅時間。咁但係咧，我哋咧適時咧就係會對於呢、這個而家係初期係即係。打一針，咁但係去到即係某一啲嘅時間咧，我哋都需要會將嗰個要求咧，即係逐步咧係調整嘅。 嗯哼，咁處所方面咧，係咪都係會不停咁加？即係我諗緊有冇一個情況，可能係有市民佢哋係將來會有需要打齊曬三針先至可以翻工翻學，會唔會有呢個狀況出嚟啊，局長？ 我諗呢個當然係其實係唔排除嘅，因為咧我哋而家香港嘅疫苗接種率咧都係得即係七成多啲啦，整體咁老人家亦都係個疫苗接種率亦都係低，尤其是八十歲以上。咁所以咧，如果話我哋要即係全香港我哋個疫情咧係即係得到控制，同埋咧我哋個生活咧係要復常咧，其實打針咧而家咧都係頭等大事。咁希望咧大家都係向住呢個方向即係盡力去做咯。 好啊，多谢晒局长你同我哋分享啦，唔该晒你。 好，唔该晒，好，拜拜。 拜拜。啱啱咧就同到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倾到啊，就包括系嚟紧啦，即系点样先至界定为之系一个第五波疫情可能会发生啦。咁啊，亦都咧即系特别啊，就大家如果要留意嘅话咧，就是、一旦出现一啲不明源头嘅个案嘅时候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咁同埋咧就都倾到啊，就疫苗气泡嗰度啊。咁啊，局长就话其实咧嚟紧啊，要求农历新年之前打第一针咧，其实只系一个开始嚟嘅啫。咁之后咧呢、這个措施可能会逐步咁去收紧。大家有什麼意見呢？打來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張曼燕報導新聞。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的国会建筑群受大火严重损毁，报道说旧翼的火势已经受控，消防员正设法控制新翼的火势。警方发言人说一名49岁男子被捕，面对纵火和与入屋盗窃有关的罪名，将在当地星期二被带到法庭应讯。开普敦市一名安全事务官员形容舊翼議事廳的屋頂已經完全消失，由於不想破門而入，因此暫時評估不到舊翼內的損毀情況，只能寄望存放在內的珍貴歷史文物完好無缺。消防在當地星期日清晨接到起火報告，派出幾十名消防員參與灌救。官員說三樓辦公室首先起火，火勢迅速波及上議院所在的舊翼和國民議會，即是下議院所在的新翼。火勢最嚴重時，整座建築物陷入火海，上空佈滿濃煙，牆身出現裂縫。受冬季風暴影響，加上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迅速傳播，導致機組人員和航管局人手短缺，令美國的航班延誤情況持續到星期日。根據航班追蹤網站，截至當地星期日中午，超過2200班進出美國和美國境內的航機取消，另外有3600多次延誤報告，對上一日就有超過2700班美國航機取消，7300班機延誤。自上月平安夜以來，已經有至少13000班航機被迫在繁忙的旅遊高峰期內取消。報道指大批旅客正嘗試在假期後返回家園。冬季風暴為美國帶來大雪和嚴重的雷暴，並在中部引發洪水。氣象部門預測紐約州北部和新英格蘭地區的周日可能落雪，另一場風暴將為西北部帶來大雪，並為沿海地區帶來狂風暴雨，各地的惡劣天氣將繼續導致旅遊活動中斷。以色列公布為60歲以上人士和醫護人員接種第四劑新冠疫苗，而 以面對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威脅，同時批准使用第二款抗新冠口服藥。總理貝內特說，政府已經通過擴展加強劑的接種，形容是對病毒形成一套新的防禦。貝內特又預計以色列未來三星期的每日病例可能會多達50,000宗，政府將會收緊民眾檢測的資格，舒緩檢測站排長龍的情況。以色列衛生部說，已經批准美國默克公司研發的治療輕中症新冠患者的口服藥，有助防止病毒在體內複製，可用於針對 Omicron 的治療。18歲以上人士可以在出現症狀之後3至5日使用。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64美元，卖出1830.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26，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6，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85。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系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丁九桥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桥尾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重复多次啦，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桥尾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路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上水的宝石湖路去回北区医院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会道的。彩园路去回宝石湖路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太平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一月三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学界体育馆环节，今个星期找来香港单车队前代表队成员首多名。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2年1月3日，新增26宗确诊个案。望月楼群组增至4人确诊，另1人初步确诊。众新闻宣布将于本月4日起停止营运。九龙城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行劫、伤人及纵火等罪被捕。法国元旦日起禁止大部分蔬果以塑胶包装出售。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8:38就嚟去到39分嘅时间，继续有千禧年代同大家跟进住疫情嘅去向同状况啊！大家有啲乜嘢谂法嘅话咧，不妨打嚟18723一同我哋一齐分享下。而家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教授喺度噶。早晨啊，教授。 系，早晨你好。 早晨，想问问咧，头先都有问过局长呢个问题，其实去到一个乜嘢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先至会话定义啊呢一次咧就系第五波疫情嘅爆发啦吓，教授。 嗱，暂时嚟讲咧，嗰、那个病毒咧都系全部都系望月楼里边相关嘅，咁呢个病毒就未有迹象系散出去望月楼以外嘅地方。如果社区系有唔同嘅爆发点，系源头不明嘅。解釋唔到嘅，咁先至係一個第五波嘅爆發嘅跡象。咁暫時嚟講係未到呢個跡象。 但係你覺得其實我哋會唔會話定一個時間可能留意住咧？因為而家咧始終睇到 Omicron 嗰個嘅特徵咧，就係、是、其實可能都會出現好多無症狀嘅感染，真係你要去追蹤到嗰啲人咧，你先至能夠揾得到噶嘛。咁但係而家好多我哋有啲食客又未揾到啦，咁佢哋亦都翻去社區嗰度啦。我哋會唔會定一個時間段咧？幾耐之內可能要留意住個疫情嘅變化咁啊？ 嗱，咁佢望月樓嗰班食客。就是12月27日的1点至3点这个时间嘛。 嗯。 那你由那天你计14天到 了、 大约一个潜伏期。那如果好彩无事的就希望无事。但是即是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还有20几30位的食客是未延伸。那就希望他们真的尽快要去即延伸做这个检查。否则的话他如果今天开始翻工佢繼續喺社區嗰度遊走咧，咁嗰、那個如果真係有啲無症狀嘅帶緊病毒，佢唔知咧，事實上係可以將嗰個病毒係散落曬去。 嗯，其實如果我哋而家咁睇咧，即係仲有可能大概1个礼拜嘅時間，特別留意住個社區個變化啦。咁但係其實有陣時疫情咧，過往我哋都見到反反覆覆嘅時候咧，都有唔同嘅措施係會推出嘅，譬如可能就係今日同學仔開學日啦，但係可能以往咧就會係上緊網課啦。咁亦都可能會有啲係公務員在家工作啊等等唔同類型嘅措施。其實需唔需要可能呢段時間要準備定先咧？你覺得有冇咁樣嘅需要咧？ 嗱，暫時就冇需要嘅。咁除非你真係有啲源頭不明個案喺望月樓以外嘅地區開始出現，咁你就要即刻要收緊嗰啲措施。如果你太早收緊咧，咁香港好多行業都唔使運作。 嗯哼，咁你會唔會建議可能政府其實或者而家有冇啲乜嘢兩手準備可以做定先？即係如果一旦有啲咩情況嘅話，可能即刻推出咧，就唔會令到市民覺得好急啊。 咁嗱，以往因為我哋已經經歷過四波啦，咁頭先你講嗰啲措施，例如係即係學校停課、網上上課、公務員居家工作嗰啲，以往都行過嘅。咁如果真係唔好彩嚟一個第五波咧，我相信政府都係會適時會有啲公布啦。咁我哋當然大家希望就呢個唔會出現啦。 嗯哼，我哋留睇翻咧，即系望月楼呢一个个案嘅话咧，好多人都有兴趣去留意，究竟用啲咩方式去传播？因为都见到即系空少同埋另外两位确诊者咧，嗰、那个坐嘅距离系颇为远嘅。咁如果坐到咁远都有机会传播到嘅话，咁可能大家去食嘢嘅时候都会比较担心。教授，其实而家有冇睇到话最大机会用啲咩方法传播咧？ 啊，暂时嚟讲咧，因为全部食客都未验齐咧。就好難重組到一個畫面，係你好肯定係點樣傳播。咁但係如果睇翻個台嘅分布咧， 那個機組人員坐是坐 A2 台，就近門口的。咁其他93號台咧，就係嗰個建築工人咧，就係喺左邊再入啲啦。咁97號呢個50歲女士就再入啲，係入咗一個房仔裏面有3張台。咁所以似乎係可能係 A 二嗰個位置咧，嗰啲空氣可能係唔係好平均咧，又或者係嗰個機組人員曾經有咳嗽咧，就係、是、有啲病毒喺嗰區。咁你93、97經過嘅時候，雖然大家都會戴咗口罩，但係可能口罩表面都可以。黏到啲病毒噶嘛？咁你埋到个位嘅时候，就算你除口罩，你个手可能污染咗啦。如果你再捽眼捽鼻啊，都有可能透过呢个途径。 嗯，有啲讲， 但好确实嘅点样感染咧，我相信冇人知道。 有个讲法咧，就系话因为个空少咧坐嗰个位置比较近门口啦。咁如果用短程传播嘅呢个概念去睇嘅话，就有机会可能系另外嗰两位啊经过行门口嘅时候经过呢位空少咧，所以就会系感染咗啊。嗱，呢个机会你又觉得有冇机会啦吓？ 有呢个可能嘅，因为佢里边嗰啲空气都系唔系好平均，个换气又低啦。咁系，但系因为。93、97都會經過 A2 嗰個位置嘛，咁所以我相信都可能係有一個好短程嘅空氣傳播呢個可能性係有 嘅。嗯哼，我諗好多市民咧心入邊都會有個疑惑嘅嚇，咁我如果真係咁樣路過啦，戴住口罩打曬兩針，但係都係一樣會有機會中嘅話，佢都會諗嘅點樣可以係保護到自己咧？係咪可能政府都需要呢方面要加把勁啫？譬如可能做一下啲換氣嘅要求啊、新嘅指引啊，呢一方面需唔需要啊？ OK， 咁有幾個層面啦。咁酒樓食肆咧最理想咧就係做到每小時換氣六次啦。咁但係因為好多酒樓食肆都做唔到，所以佢哋咧就係添置咗啲高效能嘅空氣過濾嘅清新機。咁但係佢擺嘅位置可能未必恰當，即係以我理解就部分就擺咗喺個天花板嘅。咁你天花板嗰陣咧就過濾咗，咁但係嗰啲空氣會下沉噶嘛，尤其是病毒有啲水分佢向下沉。咁變咗近地面嗰啲咧，就可能係嗰啲過濾唔到。咁我相信佢哋要揾啲機械工程嘅專家咧，係俾啲意見，究竟係最適當嘅位置擺呢啲空氣過濾器擺邊度？咁第二樣咧就係、食客雖然大家戴咗口罩，咁但係你如果真係經過一啲位置係可能有短程嘅空氣傳播，你嗰個面罩表面好快就污染咗嘅。埋到位嘅時候，你用手除口罩咧，你個手係已經污染咗。污染咗嘅手，你再捽眼捽鼻，你可以透过呢个途径受到感染。所以其实一埋到位咧，你应该除咗口罩，即刻要清洁手部先。咁另外第三样咧，就系而家已经有好多证据咧，就系、是、打咗两针伏必泰或者科兴咧，都系对付唔到 Omicron， 因为佢系呢个变种病毒咧，系特别系将嗰个疫苗功效咧系大减到好低。咁所以其实如果而家已经打咗两针。如果是高危人士呢，你不用等六个月了，一个月后你已经可以打第三针。而其他健康人士打了两针之后的六个月就尽快打埋第三针。因为现在也有证据看到打了第三针，特别是你第三针用伏必泰呢，你的抗体又会飙翻高。咁变咗可以保护到个机会又会高啲。 好啊，教授你都讲啦，即系其实而家系即系可能鼓励紧推广紧大家打第三针噶啦。咁但系咧嚟紧咧就系政府话农历年之前会做嗰个嘅扩大嘅疫苗气泡啦。其实就系要求大家打咗一针就可以进入去一啲嘅表列处所啦。咁你觉得一针呢一个强度够唔够，定系应该有乜嘢做法会更加好啊？ 一针当然系唔够啦，头先我都讲过两针都唔得啦。咁但系咧一针先至可以入去啲娱乐场所、饮食场所咧。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通常你肯打第一针的人，他多数都会肯打第二针甚至乎第三针、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的、 其实会不会可能都需要呢，可能是打完第一针就农历新年之前，但我们要计算可能是三个礼拜之后，其实就应该要再收紧的安排，譬如可以要求打第二针、或者再要求打第三针这样。 我相信都是这个方向是啱的，因为始终是很明显一针是不够。咁你开始行嘅时候，你咪用住一针先咯。咁但系随住时间咧，咁加埋呢个 Omicron 嗰个爆发力咁犀利咧，你真系要尽快打埋第二针，同埋适当时候咧，亦都要打埋第三针。 咁喺嗰啲處所方面咧，你覺得有冇需要擴大？即係而家主要限制緊就係食肆啊，或者一啲娛樂場所啊，或者按摩院啊、體育場所等等呢一方面啦。咁但係其實有冇需要再擴大去多啲唔同嘅地方，都一定要用到疫苗護照先得咧？ 哦，咁你如果係想即係增加嗰個接種率，增加個安全性咧，你都係要盡量推去啲公用地方。 嗯哼， 真係要考慮做埋呢方面。 嗯哼，而家其实话最主要咧系长者咧嗰个接种率系最低噶嘛，咁但系咧即系都有啲专家嘅讲法就系话，其实长者可能佢哋就算你用疫苗护照，佢哋少啲出街，咁其实佢哋可能打个诱因都系唔大噶，即系会唔会出现呢个状况咧？你觉得？ 都唔系嘅，而家我都睇到传媒睇到都多咗人系去打第一针噶啦。宣布咗有疫苗氣泡之後，咁長者都會想出去飲茶行街嘅嘛，佢唔會中意24小時都喺屋企嘅嘛，咁我相信都有唔少嘅長者相信都會配合呢個疫苗氣泡嘅。 我哋咧其實就喺度諗緊啦，有咩方法咧先至係最能夠啊係可以去減低咧公眾聚集，然後因此感染嘅風險噶嘛？咁我見外國有一啲嘅做法咧，佢哋就調翻轉嚟諗嘅，佢哋就唔係要求大家打咗針先至去入某啲嘅處所，咁啊反而要求佢哋咧就要出示一個嘅陰性嘅檢測嘅證明。咁你覺得呢一個方向又有冇得諗咧？ 陰性檢測梗係唔得啦，因為你呢一刻陰性，你第二日已經可以陽性啫嘛。 嗯哼。 咁所以如果你係當一個疫症病毒大流行嘅時候咧，你始終都係要靠打針提供一個保護。否則嘅話，你就係經自然感染。但如果經自然感染咧，如果你講緊嗰啲長者冇打過針咧，佢哋個死亡率會好高，患重症機會亦都係大大增加噶嘛。咁香港嚟講，而家打咗譬如70至79歲打咗兩針都係少過50%。80岁以上打咗两针系少过 20%。咁如果真系唔好彩有个第五波 Omicron 系喺社区散播咧，呢啲长者咧佢个死亡率会好高嘅。睇翻医管局里边啲数字咧，80岁以上如果感染咗 Omicron 感染咗新冠病毒咧，系死亡率系 25% 嘅。70至79呢个年龄咧，感染咗新冠咧都差唔多有8%死亡率。未計 Omicron 當時，即係當然，咁所以如果你睇到係咁多人都仲未打咧，你係其實佢哋對佢哋嚟講係個風險好高咯。 如果真係要去推出個疫苗護照嘅時候，有冇話邊啲人士你覺得有需要去豁免咁樣先至能夠平衡到大家嘅利益？ 唯一豁免就係佢真係有個好好嘅醫學理由係唔適合接種咯。 嗯哼。 否则的话就不应该有那么多豁免的，如果你太多豁免那个保护是做不到的。 明白，好，多谢晒许树昌教授，我哋先倾到呢度啦。许树昌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嚟嘅。咁我哋而家又系从另一个角度去睇一睇嘅，因为咧都见到就头先都讲到啦，疫苗气泡咧就要求啊系起码打咗一针咧，先至可以入到喺啲表列处所当中，包括系餐厅噶嘛。咁如果系咁嘅话，业界方面个谂法又系点咧？喂，电话旁边就有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主席徐文伟喺度嘅。早晨，徐文伟。 早晨啦，周凤平。早晨。 你好啊，咁啊，想睇睇咧，其实政府而家系咪都即系今日同你哋倾啊，定系同你哋已经倾紧，究竟嗰个疫苗气泡点样去处理啊？ 哦，政府就约咗今日下午就开会倾，咁啊，之前都未有一啲确实嘅方案嘅。 嗯哼，咁啊，你哋谂住今日倾嘅时候，可能有啲乜嘢嘅要求，或者你哋嘅忧虑又喺边一度咧？ 我哋嘅憂慮咧，大家都知啦。而家年尾啊，即係我哋飲食業嘅旺季啊，過去幾年嘅一兩年嘅農曆新年咧都做唔到啦。但係今次就不幸啦，有個望月樓事件，咁啊令到政府在收緊我哋標列處所啦。咁啊唔打針，即係聽講即係局長都吹緊風，唔打針就唔可以入去食肆啦。咁但係唔打針咧，就唔等於嗰個人唔可以，即係嗰個人一定入唔到去啦。但係嗰個連鎖反應都大嘅，即係譬如團年飯啊，或者一啲嘅節日咧，譬如一個家族六個人咁啊，嫲嫲爺爺、爸爸媽媽啦，孫仔孫女咁樣講先啦。可能老人家有一個冇打咧，就連帶就另外嗰五位咧都未必去餐飲食肆噶嘛。 咁啊，呢個連鎖反應都好大嘅。 嗯，而家有冇話可能見到你哋訂台嗰個狀況係咪都已經即係今年嗰個市道嘅狀況你預期啦？同埋有冇從訂台嗰度可以反映得到即係個情況係點樣嘅咧？ 如果過往正常即係冇疫情啊，所以除咗上年前年之外咧，就開始都已經陸續就有訂台㗎啦。咁啊，但係到今日嚟講咧，都係好零星啦。大家都客人啊，或者市民咧，都觀察住嗰個法例啊，或者個疫情嘅變化啦，先去作出決定啦。 嗯，你哋預計如果真係推出嘅話，其實可能今個嘅新年市道個影響生意額上面會有幾大影響啊？ 都大噶，如果真系推出咧，即系最少都跌两三成噶啦，因为有好多团年饭啊、开年饭啊，都系一个 family， 一个家族去一齐食饭噶嘛。咁、啊，如果有啲市民啊，或者尤其是而家啲老人家接种都系比较低啦，咁可能老人家未必可能入到去餐饮食肆咧，咁呢个影响都系大嘅。 有冇话其实可能我喺度谂紧咧，即系会唔会可能影响嘅餐厅嘅类别咧，会有啲唔同噶啦？即系譬如头先你讲话一家人咁样去食饭嘅嗰类，咁、大家可能系比较大台嘅嗰类咧，先至会系有机会影响到。但系譬如细细台嘅四个人一台嗰啲类似西餐类啊嗰啲，会唔会个影响又可能细啲咧？ 依、這个系嘅，即系餐种嘅不同咧，个影响系有多少唔同嘅，譬如粤菜、中餐，好多都系八人啊、十二人一台，咁啊，可能一个 family 有一个冇打啫，即系十个其中一个冇打，咁好冇理由即系赖低嗰位嘅长辈啦，或者嗰位朋友啦，咁就可能转为四人啦，去食西餐啊，或者日本菜等等，咁啊会有咁嘅机会啦。 其实食肆咧真系要去做前线嗰个检查嘅时候，你哋过往有冇啲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其实简唔简单嘅咧？系咪都好似譬如做安心出行，你都系扫一扫嗰个嘅二维码就已经得啦？咁预计将来如果要打咗一针先走入食肆嘅话，那个检查方面前线嗰度有冇一啲操作上面要留意嘅嘢？ 操作上咧，创科局其实都好噶啦，较早前咧都出咗个二维码啦，就只要将个电子针卡咧联系埋嗰个二维码咧，就我哋食肆一扫一扫佢咧，如果绿色咧就系已经打咗针啦，红色咧就未打针啦，咁其实就相对简单嘅。不过咧就呢个岗位前线嘅同事咧就即系好大压力啦，始终佢冇受过专业训练啦。咁第一，第二咧就啲客人可能对唔系好熟悉自己嗰、那个电脑即系电话个程式啦，中间有啲误会啦。所以喺過往我哋檢查呢個針卡又好啦，安心出行又好咧，依、這個工作崗位嘅同事咧，非常之大壓力，同埋好難平靜嘅，因為寧願即係可能辛苦啲，我都唔想面對啲客人嘅壓力啊，或者同埋佢哋萬一睇漏咧，佢哋嘅工作責任咧都好重嘅，咁有機會令到間食肆咧就停七日啊，或者等等咁樣咯。 冇電子針卡嗰啲係點算㗎？ 而家未講個罰則啦，即係我哋都其實咧，我業界都希望咧，餐廳咧其實有個免責嘅安排啦，即係我哋有責任提供一個二維碼或者掃嗰個客人嘅針卡，但係萬一即係睇漏啊或者等等有啲出現錯誤咧，都唔好懲罰個員工同埋懲罰間餐廳啦，因為始終我哋已經盡咗好大好大責任，所以喺呢方面希望政府明白。 不过咧，其实未讲到咁远之前咧，都有个比较现眼啊，要望一望嘅。咁其实咧就系头先讲到咧望月楼嘅个案入边咧，就话嗰个可能系换气嘅通风系统咧系有问题啦。咁所以咧出现咗啲死位，因此咧有机会啊系导致今次呢个嘅传播嘅群组啊。咁如果你哋做前线而家喺餐厅嗰度，其实有冇话特别去关注翻个换气量？其实又知唔知道点做嗰个嘅指引够唔够啊？ 呢、這個指引足夠嘅，因為較早前咧，食環署同埋機電署咧，就成咗一個專責小組咧，係全港餐飲食肆咧都要有個通風量嘅要求啦，同埋提高啊，同埋如果唔夠嘅通風量咧，就要加空氣清新機啦。而空氣嘅清新機咧，都好清晰講咗咧，要有咩 spec 要嘅要求啦，同埋個分布啊。咁可能今次係個別事件啦，我就唔喺度評論。但係咧，大抵全港嘅食肆咧都係 会跟得到啊，因为装咗之后咧，仲要上一啲文件咧，系俾一啲专业嘅工程师咧签名，再交翻俾食环署嘅。咁呢个系都系好高嘅保证要求。 最后短短地问一句咧，其实而家个生意咧有冇受到影响咧？ 而家有啊，就系过往嘅假期咧，好多市民咧、客人咧，听到即系有啲个案出现啦，有啲未揾到个即系食客未揾出嚟去检测啦，其实都相对跌咗10%多一成多啲噶啦，过往个即系个假期，咁啊，因为客人都始终担心噶嘛。 明白，好啊，唔该晒徐文伟，同你先倾到呢度啦。咁徐文伟咧就系道庙饮食专业学会嘅主席嚟噶。咁有咩谂法嘅，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电话旁边有彭小姐喺度嘅，早晨，彭小姐。 早晨啊。 系啊，你有啲乜嘢嘅意见啊？ 我系咁嘅，我咧就住石硖尾嘅。咁咧，我就去咗我住石硖尾大厦嗰个大快活嗰度食嘢，安心出行嗰度咧。佢就个信息打出嚟就一次感染风险咁样啦，因为我系28号嗰日去嗰度食嘢嘅，晏昼咁样咧，就后屘佢打咗个好似31号啊，就打过一次感染风险出嚟俾我，咁样我又即刻去咗白田嗰个检测中心嗰度做咗检测噶啦，咁样佢1号朝头早就。打个报告俾信息俾我就系、是、阴性嘅，但系嗰个安心出行嗰度咧，佢又写住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感染风险咁样嘅、哦，但系个地点咧又系一样话我去个大快活咁样、哦。咁样我想问一下咧，个安心出行嗰度系咪去过一次之后咧，就以后都系？有这个信息 在这里这样的。这个技术问题呢我就不用答了 彭小姐了。不过呢即刚才彭小姐分享的这个状况里面即可能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会多次出现同一个的、提示呢，这个可能呢就是技术上面需要去解答。但彭小姐其实你觉得整个方不方便呢，对于你来讲十秒钟时间。 怎样 问他提你跟着你去做检测方不方便呢？ 方便嘅。 好啊，咁我哋起码咧，即系知道阿彭小姐其实咧都系会按住安心出行嘅提示咧，跟住再去做一个检测啦。呢个咧都希望望月楼嘅 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有一成望月楼感染群组陆续出现确诊者，外界担心 Omicron 病毒已经在社区散播，第五波疫情即将爆发，政府随即宣布在农历新年之前扩大疫苗气泡去到全部的表列处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天说，或者会在本月20号新一轮社交距离措施时候公布细节，日后或者会再进一步推至学校、安老院舍和日间老人中心等高危地方。消息说，陈肇始将会在今日和饮食界会面，多名饮食业界代表都会出席。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社评话，九龙塘又一城望月楼再多一名38岁嘅食客初步确诊，佢系被国泰航空南机舱服务员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搭棚工嘅妻子，怀疑同丈夫一齐到望月楼食晏嘅时候染疫，令到望月楼感染群组增加到5个人。特区政府到寻日已经揾到大约170名同时段食晏嘅食客。有專家認為，香港有機會爆發第五波疫情，目前最重要的是盡快找到其他食客，可以考慮藍牙技術追蹤，日後亦都應該考慮安心出行實名制，堵塞沒有追蹤功能的漏洞。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5年前由多名資深傳媒人創立的眾新聞昨晚宣布，明日起停止營運，網站不會更新並且會在稍後關閉。公司未有展明結業的原因，只是說過去2年傳媒生存的環境惡化，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理念。主筆楊建興拒絕透露更多的內情，表示今日會作出交代，承認同立場新聞遭警方國安處搜查之後停運有關。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 劏房租務管制這個月下旬生效。據了解，運房局最快今日公布更多實施細節。政府委託非政府機構在六區成立服務隊。運房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已經完成招標，中標機構包括新家園協會、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等。網上資訊平台就由樂群社會服務處設立和管理，大部分都具建制背景。全港關注劏房平台認為，中標機構平時應該慣常接觸劏房戶，否則單憑合約的額外人手，難以應付龐大數量的劏房戶。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踏入2022年，有港人表示上個週末和朋友前往香港迪士尼樂園消費超過1500元，亦都有零售商反映新年週末的生意比去年大幅改善，生意額增加大約五成。服裝亦都是受惠於新年的零售類別。有時裝品牌負責人說，雖然還未有訪港旅客，但是今年元旦的零售生意比去年大幅改善。不過就估計疫苗氣泡 Omicron 一旦在社區爆發，將會影響到今年的市道。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一名持雙程證來港的內地男人昨天在九龍城搶去旅途人的手機和將對方推倒，又打傷上前制止的男途人，再拎走肉檔的牛肉刀，期間以刀柄駁毀途經私家車的擋風玻璃，再揮拳襲擊男司機。他最終闖入一棟唐樓縱火，並且打傷賓館負責人。警方在賓館房間將他制服拘捕，將會進一步調查他的犯案動機。《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由一城望月樓確診群組擴大，香港處於第五波疫情爆發的臨界點，加強外防輸入措施，完善追蹤接觸者手段，增加隔離檢疫設施，提高疫苗的接種率，是當務之急。社評說，特區政府需要盡快擴大安心出行覆蓋範圍，私隱不能再成為擋箭牌。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望月樓群組再添一人確診，還有大約30名乘客仍然未找到，究其原因是政府所依賴的安心出行未能夠追蹤到非自愿驗身者。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指出，本港追蹤接觸者的技術非常落後，需要徹底改革。社評認為，所謂徹底改革就是要釜底抽薪，填補安心出行的漏洞。明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講到，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今日宣誓，新任議員要履職盡責，聚焦建設發展，立法行政配合監督更加暢順，共同推進形成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加快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切實為民舒難解困，實現良政善治。時評說，政府需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和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機遇，改善民生福祉。商報時評。 文匯報社評說，區域全面經濟夥伴貿易協定 RCEP 元旦生效，既便利貿易貨物，亦都為服務貿易輸出和投資開放提供制度保障，是香港發揮服務貿易優勢，有助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大利好。香港要加快加入步伐，提升香港製造和服務業優勢。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嘅，咁大约喺一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咯。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对出噶，就系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西边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李安苑，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龙尾就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那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就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奇德宣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开心日报， 大气候， 开心日报啊， 都话大气候咯。 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2022双响炮， 开心团队有 fat chat 本地渔农篇， 大气候团队跳出直播室，走访本地农场、种子场同埋鱼排。 净系你哋跳出咩？开心主持由流浮山再去顺水实验农场，了解本地鱼菜农产品有几新鲜。 留意开心日报， 连成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联手呈现。 2022年1月3日，新增26宗确诊个案，望月楼群组增至4人确诊，另1人初步确诊。众新闻宣布将于本月4日起停止营运。九龙城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行劫、伤人及纵火等罪被捕。法国元旦日起禁止大部分蔬果以塑胶包装出售。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继续千禧年代，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今天呢就跟大家在这里跟进 Omicron 流入社区的状况是怎样，大家有什么意见呢可以打来1872311的。电话旁边有尹生在这里，早晨尹生。 是，早晨。 早晨尹生，你有什么意见？ 其实就我就本身就不适宜打针的。 是。 那我就没办法，我就一定要攞醫生證明。咁其實因為我之前即係有推呢個疫苗嗰陣時候，我都 check 過曬所有身體，我係完全係唔建議打針嘅。咁我亦都係做緊嘢嘅。咁究竟而家佢要咁樣行法，對我哋呢啲又點咧？同埋我亦都已經係有攞咗醫生紙㗎啦。咁其實究竟我將醫生紙我影落個手機度？是完全接受啊，定是还是我要将佢要一张 A4 size 嘅医生纸，我长期要带起身，定系点？定系点样咧？即系完全冇交代清楚嘅，而家政府。 而家咧，如果我哋睇翻即系12月31日嘅时候嘅一个疫情嘅简报会啦，咁就见到食卫局局长陈肇始个讲法咧，就系话有两类人咧，佢就觉得应该系可以有豁免嘅，一个咧就系年龄未符合接种要求啦，第二个咧就系有医生证明嘅。咁即系好似阿尹生你咁样，就系有医生证明嘅人士啦。咁究竟但系即系到时实际上嘅操作上面，你问紧究竟影相就得啊，抑或是我到时要带住张医生纸咁样即系可能？去不同地方我都要俾佢睇咗先咧，咁呢个可能咧就要留意翻，即系政府嚟紧啊，睇佢公布嘅时候咧，会唔会再详细啲去仔细啲去同大家去分享翻啦。咁啊，多谢尹生你嘅意见啦。咁但系尹生，其实你觉得如果嚟紧咧，譬如进入出入食肆嘅时候，可能都要拎住嗰个嘅针，拎住呢个医生纸去嘅话，你觉得其实对于你嚟讲啊，点样处理会最方便咧？又 咁嗱，我好简单嘅啫，安心出行我就照做啦。咁其实我纯粹系一日个医生纸有晒我个名啊、年日啊嗰啲咁嘅嘢啦。其实我影落个手机度，最主要接唔接受啫嘛。 明白。 系因为你始终嗰阵嘢，你我真系完全 check 过晒系不适宜打针嘅。咁你搞到我，咁我究竟？ 我是翻工定唔翻工，而家都模棱两可嘅，因为好多嘢都系佢一谂到嗰样就政府一谂到嗰样就即刻话要做，做唔系问题，你都要睇点样实际运行得到先得噶嘛。 明白，即系阿允生就觉得咧，就有一个嘅电子方法嘅话咧，方便啲咁就最好啦。多谢晒你嘅意见啦，同你倾到呢度吓。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关心一下另一个角度啊，因为今日咧好多中小学、幼稚园长假期之后咧，其实都复课翻学噶啦。咁其实喺学校方面个防疫安排，其实点样处理会好啲咧？我哋喺电话旁边有后任，而家有咧立法会议员阿陈海欣喺度嘅。有後任立法會議員，你好啊，陳海欣， 早晨，各位聽眾。 咁其實咧，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啊，譬如開學啦，咁但係十二歲以下嘅小朋友咧，都仲係未接種疫苗噶嘛，咁即係話係小學啊、幼稚園啊嗰啲，其實都係未打得針嘅喎。你點睇佢哋嗰個感染嘅風險啊？ 嗱，冇錯啦，呢一點咧都係我非常之關心嘅，因為咧，我覺得咧，而家咧，剛才局長啊或者一啲嘅專家都講啦，其實我哋根本應該當嚇喺本地咧有機會爆發咁去做，並唔係話未有好多人社區感染啊，我哋都係逐步嚟啦咁樣。尤其是對付而家 Omicron 咧個傳播力咁高，我哋要特別保護一啲高危嘅群組而冇能夠打針嘅，包括就係12歲以下嘅小朋友。嗱，我聽到教育局啦同埋專家講，而家暫時是未需要停課的，我都認同，因為呢現在未說社區廣泛爆發，但是是不是沒有東西可以做到呢？這樣例如我們現在在香港呢，過去呢都已經有超過大約九個地方呢有一個強制檢測甚至是圍封的，因為呢是有一些感染的個案住在那些地區或者去過的地方。其實我們會不會有教職員、清潔工、保安員、校巴司機、保姆等等，即是有機會接到我們學生的朋友呢，可能是都是在那些圍封的範圍裡面，但是可能他昨天檢測沒有東西，但是可能接下來幾天都要做檢測，他們需不需要可能學校提醒，喂，不如你們主動說啊，我們住那個地方啊有一個個案，那可能學校就是不是要可以呢有一些適當的調整，譬如有關那些職員是不是可能這三日都可能是在家工作呢？因為他們要可能過了一個潛伏期之後才讓他們安全回學校呢，那我覺得這些是不是可以做呢？不是一想就停課啦這樣。咁我哋其實可以主動提醒啲有機會接觸學童嘅職員，呢、這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是、其實我頭先有聽局長講呢，佢都冇講到其實12歲以下疫苗嗰個研究進度係點嘅。咁譬如包括科興啦同埋呢伏必泰。咁呢個其實佢哋係咪都需要加快去睇究竟12歲以下接種疫苗嗰個安排係點呢咁樣。因為譬如以內地嚟講啦，科興佢哋都有接種12歲以下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覺得其實可以同步做。第三呢就係唔該，即係要清楚明確究竟有第四、第三代感染就考慮會網上授課啊，定係話有一個廣泛嘅社區感染就要考慮授課，這個是要給學校和給家長一個準備。我自己作為家長，我到今天我開課之前我都看看，咦，這學校有沒有提醒，有沒有小朋友是住在那些大廈裡面，或者有沒有教職員在那裡，是不是需要跟學校說聲，完全都是沒有的。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教育局都可以主動即係提醒學校可以做多一步，亦都可以俾大家知道，唔好話啊今日就要即刻停課啦，網上授課。其實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哦，原來出現第三、第四代啦，定義為社區廣泛感染啦咁樣。同埋其實就嚟2月1號咧，就係我哋嘅農曆新年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早少少睇下啊，有冇需要提早放6年假啫嚇。嗱，我呢個講緊嘅，如果個疫情更加嚴峻嘅情況，咁呢啲都係有個 plan 喺度嘅。咁我都希望可以清晰啦呢個。 係咯，其實咧，你講起嗰個嘅計劃嘅話咧，其實頭先你就講啦，而家現階段可能就係一啲即係有去過確診人士，佢哋嘅地方有風險、高風險啲嘅地區嗰啲嘅學生，佢哋係咪可以考慮一下係要網上授課咧？咁但係咧呢、這個都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學校去個安排上面個處理嗰度啊。咁你覺得係咯，政府可以點樣去互相協作協調一下，去做好啲個計劃咧？ 嗱，我覺得咧，其實係講緊有喺學校裏面嘅教職員，即係我講緊成人啊，即係教職員啊、清潔工、保安員、校巴司機等等啊，佢哋如果係居住嘅地方係過去嗰幾日都係列入為呢個強檢嘅地方，其實咧可以主動同學校申報。咁而學校亦都考慮有關嗰啲嘅成人咧，係咪可能係在家工作先？ 因为而家暂时未有小童系感染，但系唔好俾佢有机会流入嗰个嘅学校里面。而咧，教育局应该清晰指引，究竟几时系要网上授课，系咪有第三、第四代感染？咁另外，張防平，我亦都想特別回應一下咧。今朝早我聽到啊局長同埋學者所講咧，即係追蹤呢件事，其實我都有啲意見，同埋我覺得即係有點不滿嘅。嗱，我覺得咧追蹤呢件事咧，即係望月樓嘅事咧，去揾個源頭係極度需要嘅。包括有學者講嚇，係咪有一啲嘅空氣清新機未能夠淨化到一啲死位啊？但我想強調一點，唔好千祈唔好本末倒置。我哋本港咧。是一路本地是零感染的，不要焦点转移，我们今次的爆发或者今次的风险是由于有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违规，而违规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特首召见，就是勒令他们做好一点，但是最后最终结果是要罚回我们一路已经很帮手的食肆，又要再重新去检视一下他们是不是应该不要放在天花板放地下，还是每个人每人背一部机才为止做到呢？我哋唔好本末倒置，而家我哋应该系想罚分明、哦。究竟系边个令到今次嘅事件出现呢一点？我谂呢个咧系冇得走漏。第二就而家喺度睇紧啲台啊，距离几多米啊咁样。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系嗰位空少去厕所洗手嘅时候唔觉意打乞嗤，原来喺洗手间嗰度传播咗俾嗰个34岁嘅搭棚工人，那个搭棚工人传播咗俾佢妻子，咁系咪以后去食肆唔可以去洗手间呢？嗱，呢一个我哋唔系咁样噶嘛。我哋要睇返我哋本港香港，我哋已经香港市民已经好乖嘅啦，好尽力去做啦，食肆已经好帮手，而家唔係调返转去罚返一啲吓唔係呢件事嘅源头嘅单位。仲有第二就係、是、未能够短时间内搵齐接触者，头先你问过局长仲争几多个，其实学者都讲而家仲未搵齐，呢个一定係个爆发点，你未搵齐即係流咗出市面啦。咁点解短时间内未搵齐呀？就是、我哋个安心出行冇追踪功能㗎嘛。呢、這、一个先係个重点㗎嘛，係咪？咁点解大家去走咗去諗，除咗我觉得有个空气清新机换气是重要，的确是重要，但是个重点啊，而家系未揾齐接触者，重点是我哋冇办法有个追踪功能啊嘛，而家系叫你翻嚟啦，你翻嚟去验啦吓，喺签卡嗰度揾，有啲人又冇签卡，或者有啲人冇 book 台嘅，你揾唔到。其实我哋香港市民已经系咧，想罚嗰度咧，我哋本来以为通关系一个奖励噶啦，但系一路都做唔到啊，仲要比而家系外防。即是防不到这个输入个案，令到我们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我希望政府呢不要再即本末倒置，想回个焦点。同步第一外防输入究竟现在做什么漏洞，现在这个航空公司违规是不是就这么勒令他们，需不需要为我们全港市民这个付出回去的代价，如果食肆是要再安装其他的清新机，是不是他们会给钱呢？是不是他们要付这个成本呢？第三个就是保护我们现在有一些的高危群组，就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另外啦，就是那个疫苗气泡，大家都说应该有疫苗气泡，说没打第一针就不要出街吃饭或者上班。其实老实说很多长者已经退休了，你用个疫苗气泡纯粹就是令到他们就是不出街吃饭的。其实根本现在已经有这个望月楼群组，都应该要呼吁大家尽量去少出去一些的食肆，除低口罩的活动都需要是大家可能又要停一停了这样。即我觉得这几点政府真的不要再即要焦点专注返啲囉。 其实呢就嚟新农历新年呢，头先你都讲啦，即係话而家呼吁大家可能尽量都少啲出去食饭。其实都仲有好多啲人群可以聚集嘅机会，譬如嚟緊就有年宵啦咁样。你觉得呢一啲又有冇需要可能嗰个嘅社交距离都有啲要调整一下呢？ 其实呢我觉得香港市民呢已经是好努力呢去遵守所有的规矩的啦。而家呢真係因为外面的输入个案令到我哋全港付出代价。如果今次望月楼的个案是未能够可以即係停止到嗰个传播啦，甚至乎有第三第四代的话呢，我諗呢样呢大家呢都应该知道我哋係要再收緊一啲嘅防疫嘅規例啦，甚至乎係一啲嘅大型嘅活動呢暫時都係未必係可以進行。因為諗下 Omicron， 我諗大家去睇下其他嘅國家城市一爆呢，其實唔純粹係話感染嘅人係最終會導致我哋嘅醫療系統呀，我哋接收病床呀可能會應付不足呀等等嘅。 咁所以呢一个呢，我哋係要密切睇住望月楼呢个情况会唔会吓制止唔到，会有一个广泛嘅感染，我哋就要作出更大嘅付出囉。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其实你睇到其他嘅我哋邻近嘅地方，譬如澳门啊，甚至乎内地啦，佢哋呢喺当有一啲嘅感染个案时候呢，佢哋都喺一个适当情况之下呢做呢个全港嘅检测嘅。咁我其实头先都专登上网再睇多一次头先有局长所讲嗰啲检测中心啦，其实大部分呢临时嘅检测中心都係晚上八点钟呢就关门㗎啦。咁如果而家喺佢讲到咁严峻啦，啊临界点啦，咁其实有冇一啲嘅检测中心或者喺一啲我哋嘅高危嘅地方，你个检测中俾人放咗工，或者有啲人係返工嘅时间佢做唔到检测，八点后係冇得做喎。咁你呢啲系咪亦都系因样嘢？而家香港个需要诶检测，其实要提升翻啦。 明白。 咁有啲嘅检测中心系咪可以开翻夜少少帮手咧？咁样。 明白，即系可能都要多方面咧，咁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先至得啦。多谢晒陈海欣啊，先同你倾到呢度啦。陈海欣咧就系后任嘅立法会议员嚟嘅。我哋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泰国森林禅师阿姜查阿俊查是泰国以至南传佛教界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僧侣，是泰国近代公认的阿罗汉。阿姜在泰文的意思是老师，他的弟子叫他做阿姜查，显示了对他的尊崇。 1918年，阿姜查出生于泰国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庄，九岁到十七岁之间，佢系一位沙弥，其后还俗帮助父母务农。到咗20岁，佢决定回复出家生活，同时因为父亲离世，促使佢深思有关生命嘅意义。喺28岁嘅时候开始托钵行脚。 佢走咗大约400公里到达泰国嘅中部，沿途瞓喺森林，行乞喺村落。当初他以苦行僧的生活方式修行，其后跟从另一位泰国著名的禅师阿姜曼学习。阿姜曼教他怎样安置正念，令他得到启示，从此改变修行的方法，进入森林地区独自修行。 阿姜查为了开展禅坐，住在老虎和眼镜蛇成群出没的丛林，利用对死亡的省思来克服恐惧。经过多年流浪，38岁的时候他回故乡，就在一处热病横行、鬼魅出没、称作巴蓬的森林附近住了下来，而追随他的弟子人数越来越多。 59岁的阿姜查应邀访问英国，两年后他转往美国和加拿大访问并且教学，令到西方的佛教徒深受感染，而《森林中的法语》这本书正是由阿姜查的资深弟子保罗·布里特 Paul Britter 根据阿姜查以泰文和辽国话的重要说法，通过泰国人士的帮助之下，将录音带翻译成英文，再由中华佛学研究所的赖龙彦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向读者启示阿姜查怎样在森林中见证人生的智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森林中的法语》，作者阿姜查，由将树林文化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现时在社区主要在又一城望月楼有传播，政府过去几日正全力管控，包括封小区和强检，希望堵截传播链，并已经安排340名密切接触者或家居接触者、餐厅职员和与确诊个案同一时间用膳的食客前往检疫。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几日进行了封9个小区的限制和检测宣告，大约4800人已经检测，全部是阴性。 他說當局監察疫情發展，會評估風險去調整社交距離措施，加上有疫苗氣泡或感染控制措施，希望逐步擴大疫苗氣泡。至於昨日首劑接種有7500多針，認為市民的回應是積極和正面。網媒眾新聞昨晚宣布將在星期二起停止營運，記協表示第一星期內連接有傳媒機構停運深感痛心和遺憾。記協說立場新聞和兩名高層被控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不夠一星期再有傳媒機構懷疑憂慮寒蟬效應而停運。記協又說香港被譽為亞洲國際都會，資訊流通和新聞自由不可或缺，如今一再有傳媒機構停運，對本港聲譽所受的影響難以估計，促請政府履行基本法對新聞和資訊流通自由應有的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星期日通电话，讨论如何透过联合行动维持欧洲和平，避免俄乌紧张局势再升级。泽连斯基在 Twitter 贴文表示，和拜登展开今年首个国际会谈，双方讨论乌克兰、美国和在欧洲的伙伴维护欧洲和平、防止令局势进一步升级等议题，并感谢美方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拜登上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度通话，拜登说若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将招致制裁和美国增加在欧洲的存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明确表明，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将作出果断回应。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的国会建筑群受大火严重损毁，报道说旧翼的火势已经受控，消防员正设法控制新翼的火势。警方发言人说，一名49岁男子被捕，面对纵火和与入屋盗窃有关的罪名，将在当地星期二被带到法庭应讯。开普敦市一名安全事务官员形容，旧翼议事厅的屋顶已经完全消失，由于不想破门而入，因此暂时评估不到旧翼内的损毁情况，只能寄望存放在内的珍贵历史文物完好无缺。消防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接到起火报告，派出几十名消防员参与灌救。官员说，三楼办公室首先起火，火势迅速波及上议院所在的旧翼和国民议会，即下议院所在的新翼。火势最严重时，整座建筑物陷入火海，上空布满浓烟，墙身出现裂缝。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44点，升146点，成交金额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7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4，升4.6；商汤6.45，升9.5。阿里巴巴116.7，跌2.2；盈富基金23.66，升1.4；美团系229.6，升4.2；友邦保险79.35，升7.5；新洲国际新洲国际啱啱系跌出咗十大嘅港股。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是 7.798， 日元 115.26，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265， 人民幣 6.36， 英磅對美元 1.353， 歐元對美元1.136， 澳元對美元 0.72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85。 港金報17,020元，升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9.5美元，賣出1,830.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到去荃湾，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咁至于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仲系有车龙噶，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近住上环消防局这一段还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正街对出。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去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2022年1月3日，新增26宗确诊个案，望月楼群组增至4人确诊，另一人初步确诊。众新闻宣布将于本月4日起停止营运。九龙城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行劫、伤人及纵火等罪被捕。法国元旦日起禁止大部分蔬果以塑胶包装出售。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9:39啊，继续有天气年代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咁我哋今日就讲咗好多咧，关于 Omicron 流入社区嘅一啲状况啦。大家有咩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梁生喺度啊，早晨，梁生。 系早晨啊，张小姐你好。 哎呀，梁生有咩意见啊？ 咁样嘅，因为其实我本身都系七咗人士嚟噶。就唔系话唔行得嗰啲，不过系啲视力有问题啦。咁但我就据我所了解咧，好多社福界嘅社工或者啲残疾人士，譬如例如视障啊、听障啊，或者轮椅人士，或者其他啲残疾人士咧，或者血压高嗰啲咧，或者系长期病患者，都抗拒打针。咁啊，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好理想，因为其实喺呢个残疾人士嘅界别嚟讲咧，好多时都得到社会嘅照顾，譬如例如啲无障碍设施啊，或者伤残嘅津贴啊，甚至严重啲讲紧一啲嘅综援嘅帮手咁样。咁我哋作为一个残疾人士，咁如果社會都照顧我哋咁多嘅話，我哋係咪有必要要令到社會較重嘅負擔呢？我覺得接種疫苗呢係一個利人利己嘅，反正不接種疫苗呢係損人不利己嘅。 我调翻转问下梁生啦，咁而家咧即系政府话喺2060年之前就会有呢个扩展个疫苗气泡咧，就去到食肆都要打针噶嘛。咁据你了解，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到你啲朋友啦，其实佢哋又有冇可能多咗意欲啊，有兴趣会去打咗针先咧？ 我未做过调查，我都冇能力做呢样嘢。不过有时同我啲朋友倾下偈咧，好多都冇打嘅。咁亦都據我所知咧，好多啲社工界嘅朋友咧，佢都好抗拒打針嘅，或者甚至乎佢哋好抗拒用呢個安心出行嘅，呢個都係唔理想嘅。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梁生你嘅意见啦，都、 okay. 多谢你。 Okay, bye bye. 梁生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齐同心协力啦，可以去对抗个疫情嘅。或者我哋又转话题啊，喺上年年尾12月31日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发生咗一单都几为罕见嘅意外，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就系喺佐敦有一架小巴就撞到一个77岁过马路途中嘅男途人啦，伯伯咧就被卷入车底，被拖行咗成17公里去到深井先至发现。咁啊，当场证实死亡嘅。咁其实咩情况底下，司机或者附近嘅道路使用者都完全冇察觉呢个状况咧？咁啊，大家如果有咩意见嘅话，都可以打嚟1872311。而我哋咧就喺电话旁边揾嚟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同我哋倾倾呢个状况嘅。早晨，李耀培。 系早晨咧， 系。早晨啊，早晨啊，我想问一下咧，头先讲紧呢一种意外，其实系咪真系好罕见啊？咩情况底下先至会完全感觉唔到撞唔到人呢？个司机。 当然啦，即系话如果单车撞咗人自己唔知嘅话咧，就可能系一啲好短嘅路途或者一两秒钟之后咁佢会发觉嘅。但系好似今次个小巴咧撞到人之后冇发觉，而系将嗰个途人拖行咗咁耐，然之后最后由警方个 block。搜車，然之後先至知道咧。咁呢個真係比較上罕見，或者我哋叫做匪夷所思啊。咁因為一般大家都明白咧，揸車除非車尾突然間有嘢，都唔係好大力，或者係側邊有機會察覺唔到之外嘅話咧，如果喺車頭嘅一啲撞擊啊，或者係人也好，物件也好咧，大多數應該司機應該係會第一時間知道嘅，呢一個都係所以叫做十分罕見。 咁其實除咗司機之外咧，所以問，因為都話個小巴上面其實都滿載乘客噶嘛，咁乘客又理論上有冇感覺噶咧？即係會唔會可能有機會佢哋有感覺睇翻個司機會唔會喂車底有嘢啊咁樣？ 嗱，如果乘客咧都比較困難，因為乘客就唔係響前座位。除咗撞到嘅物件，或者今次嘅途人咧，佢係點過？點過嘅意思咧，即係佢喺車碌嗰度咧係碌過佢。咁咧一碌嘅個一碌嗰一件物件咧，嗰架車咧就會拋起啦，或者有碰撞嘅情況啦。咁然之後咧，啲途人先至嗰啲乘客咧，先至坐喺度有個感覺，點解架車會彈起咗咧？今次嚟計嘅意外咧，就其實十分罕見嘅。咁不過咧，即係呢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因為今次呢個咧就係小巴嚟啦。咁小巴同我哋一般自己揸開嘅私家車咧，有些少唔同嘅喎。因為小巴咧都係屬於一啲我哋叫商用車，咁所以咧小巴因為以載人嚟計嘅話咧，所以佢一般咧就係同私家車又唔同咧。佢咧就係、是、會有車震嘅，而好多私家車咧係冇車震嘅，得個殼嘅啫。咁而呢個小巴有車震嘅話咧，換句説話講咧，佢個車震兩旁前同埋後咧，就我哋咧係要有一個叫做我哋叫做環擔啊，即係話咧好似個弓字咁樣咧，兩邊長就中間一個弓字一畫，咁但車嚟嘅通常有兩個啦，即係一個前一個後。咁而一般小巴嗰、那個高度咧，因為佢有乘客啦，有重量啦，咁所以咧佢又比較高身一啲嘅。咁一般嚟計咧，小巴如果講嗰個車頭風把嚟計咧，離地面咧 大概有17-18寸，即是大概有1.5呎到啦。咁而私家车咧，大多数咧都系唔够一尺嘅。咁所以换个说话讲咧，就好明显噶。如果你前面撞到人嘅话咧，私家车咧好少咧就会撞咗落车底，除非系碾过或者系好快。咁而今次嘅小巴咧，好明显咧就话佢冇留意。因為佢係響油麻地寧波街轉入去廣東道嘅時間咧，佢一轉嘅時轉彎嘅時間，可能咧因為前面有 A 柱同埋 B 柱，A、B 柱嘅意思咧就係、是、司機望出去左邊就係 B 柱，呢、這個右手邊嗰個玻璃位嗰度咧就係、是、A 柱，咁有機會咧佢就係響 B 柱嗰度咧睇唔到，咁從而咧呢一、這個路人咧一撞低嘅時間嘅話咧。个司机呢亦都系冇一个专注，亦都系冇留意到。咁从而呢个途人呢就系、是、佢就唔系俾架车碾过，而系响前面呢一撞低嘅时间呢就跌咗落去车嘅头风把同埋地面嘅中间。 嗯哼。 但车再行呢就将个人呢就冲咗落去呢就前面嘅前弹位呢就棘住咗。咁當然咧，一棘住咗嘅時間咧，如果係細心嘅，或者係有一啲司機係好留意嘅話咧，其實都會有啲聲嘅，啊啲聲嘅，例如刮住地下嘅聲啊，同埋咧佢撞到前面風把嘅時間有砰一聲啊，咁呢個就好明顯咧，司機咧就有個專注力不足嘅，繼而咧就話架車行咗成咁耐咧。然之後俾警方截到咧，先至知道原來有個途人咧喺個車嘅前面嘅車底下低咯。 嗯哼，講到專注力不足咧，當然都有人會關心司機個年紀啦，因為都係即係70歲嘅司機啦。咁你覺得即係關係喺咪度咧？同埋呢個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建議俾翻司機，可能要關注自己個健康啊，或者有啲建議俾翻行人可以避免呢種狀況咧？ 嗱，當然啦，今次呢個嚴重嘅。咁警方亦都控告揸车嘅危险驾驶啦，咁当然佢会从几方面嘅，即系例如嘅系咪专注驾驶啊，或者驾驶态度啊，甚至个身体状况咧，咁究竟当时个身体状况有冇出现一啲唔好嘅嘢？咁呢个亦都系一啲业界嘅头痛嘅问题咧，特别喺香港，不论小巴又好，的士又好咧，咁好多时都见到一啲年纪比较。大啲嘅司機嘅，咁當然咧，即、就、係、是、年紀大啲，但係如果佢精神狀況或者係身體有檢查，咁係咪唔適宜揸車咧？咁我覺得呢個當然咧，即、就、係、是、如果即係車主有得選擇，咁佢可能會選擇做緊啲嘅。咁但係香港咧，即係屬於一個青黃不接嘅。咁當然亦都咧，我覺得揸車嚟計嘅話咧，包括今即系意外嘅一架红巴咧，适合 红 van， 咁 系啦，红色嘅 van 仔，咁呢个咧亦都系可能对于嗰个操作上嘅问题嘅，咁因为咧红色嘅 van 仔咧，大多数咧系啲私人嘅 van 仔，佢即系未必系一啲车队嘅形式，有机会系私人咧，有机会咧大多数都系租车底。 明白。 咁租车制嘅话咧，大家都明白啦。我租咗架车，如果我揾唔到食，或者走唔到多一转，咁我可能咧就赚得少啲。咁呢个咧都系一个非常大嘅问题，即系过往嚟计。咁呢个我希望咧就系运输署也好啦，或者我哋业界也好啦，咁对于一啲租车制嘅，譬如红 van 啊等等咧，系咪可以尽快可以纳入咗作为一个正规一个专利巴士？咁而专利巴士，大家明白咧，系一啲公司嘅制度啊，佢会有啲良好嘅分配啊、时间啊，甚至系啲月薪啊咁啊，就唔使到啲司机咧就要搏即系搏时间，或者踩快一啲或者系甚至咧恐逢未计咧系今日唔够俾，咁啊应该去兜一啲人多嘅地方。咁從而咧係可以賺到車租之外，亦都係有賺到錢嘅。咁呢個都係可能係一個形式上咧，對於今次嘅紅巴嘅司機咧， 都是会构成了这样的问题出现的。 明白了，好多谢晒李耀培同我们的分享，先同你倾到这里了。李培是汽车会的会长，香港汽车会会长。咁电话旁边有陈生在这里，早晨陈生。 早晨主持你好。我想讲一讲望月楼那个播毒的原因。通常来讲呢，就望月楼呢，佢应该呢就有好多个 1.2 米长嗰啲风管柜呢挂咗喺天花顶。咁而呢，我相信嗰个机组人员呢，佢坐嘅位置呢正正系喺其中一个风管柜嘅回风位。而呢远距离受感染嗰个搭棚工呢就啱啱坐正喺个出风位。而当时来讲呢，因为呢就天气都寒冷啦。所以咧，根本上呢个风管柜咧就无需要再制冷，咁变咗呢个风管柜咧，纯粹系一个空气循环嘅设施。如果有制冷都好啲，因为有制冷嘅话咧，嗰啲制冷嘅冻水咧就会将嗰啲空气咧洗干净，再吹翻出嚟。由于天气咧就嗰日比较凉咧，佢纯粹系空气循环咧，只系由个隔尘网咧就将嗰啲尘咧就系过滤，咁咧而咧就呢个情况咧就令到远距离嗰个食客咧受到感染啦。所以咧就最好咧就将来如果再有啲咁嘅情况咧，除咗阿袁大教授出现之外咧，最好揾埋一啲空调嘅专家去，就会提供多一些资料。而咧减少一个传播嘅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是。有一隔尘网着手，可以加一层咧，就系杀病毒嘅蒲尘，咁咧就可以将嗰个病毒咧就系杀死 吓。 好啊，呢一个咧就系比较好嘅方法。 多谢晒陈生你嘅分享啊！咁啊，陈生咧就讲到话系喺嗰个嘅空气循环嗰个活风管柜嗰度咧，可唔可以譬如加一啲系杀病毒嘅涂层落去咧，令到呢、這个今次呢个有机会嘅个通风系统咧，都可能系能够减轻个播毒嘅风险咧。嗱，呢个咧可能都要等专家再去研究一下先啦。我哋休息阵啦，翻嚟讲下第二个话题啊。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是、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仲有几分钟咧，系到十点钟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就讲一讲第二个话题啊。之前咧有时都见到啲新闻就话咧，街市嗰啲鼠患都系源自有阵时肉类送货嗰阵冇摆好啊，可能摆咗喺铺头出边啦，甚至乎喺地下嘅。咁食环署咧就有个新要求，就话一月开始就要求咧新鲜嘅粮食店牌照嗰度咧就要加入一个嘅新嘅持牌条件，就规定除非系有食环署嘅事先书面批准，如果唔系咧，所有去到运送到去持牌新鲜粮食店之后咧，攞嚟卖嘅新鲜又好啦，冰鲜啦、冷藏肉类或者家禽啦，无论系咪预先包装，都要即刻送入去储仓入边。即系话咧，以前我哋见到嗰啲可能喺个门口嗰度有一篮嘅鸡啊，或者系啲猪啊，嗰啲就唔得噶啦，全部都要入晒去个嘅铺头入边。咁啊，影响系点样嘅咧？我哋揾嚟业界同我哋倾倾啊。有港九新界冰鲜禽畜零售商会会长黄伟全嘅，早晨啊，黄伟全。 早晨，早晨，张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你而家业界点样睇呢个新嘅安排啊？ 嗱，啲安排其实系好事嚟嘅，大家第一就起码俾到市民有信心购买我哋嘅鸡或者系冰鲜猪肉啦。咁、其实呢、這个咁嘅零星个案咧，其实呢几年都发生过嘅。但啱啱咧就系旧年嚟讲咧系大规模见到啲有老鼠啊，话咬啲猪肉啊，咬啲鸡咧，导致咧食环署系行呢条条例咧， 咁我哋系都配合嘅，系啦。 因为咧，我就睇翻啲新闻，佢哋讲啦，唔知个送货流程系咪真系咁样咧？佢哋话可能都系专拣咧啲凌晨嘅时份就会送货嘅。咁好多时咧，有啲铺头咧，佢哋就会交低条锁匙俾个送货嘅，咁佢就直情开锁匙就入去铺头摆入去。有啲咧就未必嘅，所以先至会引致就系有一啲嘅可能见到嗰啲冰鲜肉啊、家禽咧就摆咗喺门口嗰度。咁其实咁样做，即系过往咁做咧，系咪攞嚟悭时间啦，或者悭钱嘅咧？如果真的加了这个新的条款，可能对于你们去处理那个物流的时候会有些什么的影响，要有些什么变动 啊？其实呢，我们交锁匙给这个批发商送鸡来已经是这几年我自己已经做紧嘅，你话真系起码即系唔使担心门口被老鼠咬烂啲鸡，同埋影响市民购买个食肉噶嘛。咁咧，其实嚟讲咧，营运方面咧冇问题嘅，只系咧配合翻运输方面嘅啫。其实运输咧，其实佢凌晨开始就已经派紧啲鸡俾我哋零售点噶啦。咁可能由三点派到去六七点，咁但系我們零售点咧都成七八点先开门噶嘛。咁导致啲鸡会摆喺门口度噶啦。啊，咁今次食环署发出个新例咧，咁其实我哋为咗配合呢个即系叫做检疫措施啦，因为鸡都系惊有菌有成噶嘛，咁就入翻嚟铺头，我哋俾锁匙俾司机，其实佢会合作嘅呢样嘢。 咁系咪间间铺头都肯俾个锁匙俾司机？即系如果我喺度谂紧就系，如果佢本身系会间间铺头都肯嘅话，咁就唔会出现之前个状况啦，系咪咧？ 应该会肯嘅，因为嗱，真心话啦，如果你一间大型嘅批发嘅家禽店。需要零售點去攞幾細雞，你唔會為咗個鎖匙唔俾嗰個批發商而係雞都唔要噶嘛？咁嘅配合嚟講，我諗佢哋會逐漸咁去接受，因為殺到埋身係會釘牌嘅喎，釘牌你而家鋪頭乜嘢都賣唔得㗎，係咪先？咁我諗批發商都會支持，同埋零售商都會支持，但係自己真係要自律咯，係咪先？我諗唔係講我哋呢個新鮮糧食店啊。就算你茶餐厅以前我都见到啲鸡咧都摆喺人门口度，人哋系冇未收货噶。咁我谂今次食环署都会配合翻，譬如攞几只鸡嗰啲，你可以搵盒载住佢，加少冰咁咪变咗老鼠咬唔到咯。其实多方面嘅零售点都要加强自己嗰个庇护嗰个。設施是比較安全和衛生一點。 嗯哼，現在呢其實就見到食環署那個要求裡面呢，就說其實可以去申請一個替代安排的。那你覺得即有什麼店鋪這個替代安排其實是什麼，會有機會是什麼類型，什麼店鋪有機會是會申請呢？ 我想替代安排的意思是不是那個時間問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你這件事啦。你這麼巧的那些工人的他成我住喺九龙，佢翻香港系时间唔啱嘅，咁可能有限度，喂，有一个钟头内你要收翻入去啦，咁样妖魔就会告你。咁但系问题上，如果系政府揸得咁硬，而系如果因为嗰个鼠患有严重话咧，我谂佢自己自律咧都会尽量翻去铺头，或者早啲翻去开门俾人入去，或者俾条锁匙嗰司机，咁咧就会比较合作啲咯吓。如果替代好难，就呢个有盲点咯，替代就系啦。 嗯哼，其实咧之前我就见到食环署话咧，都即系不停地约见咗业界嘅代表啦，咁样咁啊都讲解个牌照嘅条件、个执行细节，同埋都听你哋嘅意见嘅。咁其实你哋嗰阵时又即系讲咗啲咩意见啊？你哋可能有冇啲咩担心，有冇啲执行上面嘅困难，可能都有表达过咧？ 即系讲打唔打风就冇讲呢样嘢，只要平时运作咧，我哋都系配合翻食环署嗰个规例，系因为持牌人我哋嘅条件就系，或者你唔遵守法例咧，就会因为今次咁严重，以前系扣分制嘅，今次一次个钉牌，所以我哋业界都好谨慎呢样嘢。你知啦，都年尾嚟紧啦，又冬又年啦，咁因为我量攞鸡量比较大型啲嘅，咁我谂唔见到政府有咁有咁及此就早啲发啲新例咧，睇我哋自己自律咯。咁我哋其实我哋不停咁同紧批发商去沟通，佢都话冇问题嘅，你俾低锁匙我哋嘅司机，我哋会配合翻将啲鸡放入条铺头入边啦。咁暂时听唔到有咩负面嘅声音咯吓。 嗯哼，因为佢而家都讲话新条例生效之前有不少于90日嘅通知期，头先你讲到新年之前嗰啲，其实可能都喺呢个通知期入边，系咪可能都有机会仲会出现未交低锁匙，然后啲肉摆咗喺出边嘅嗰个状况？ 佢嗱，你有即系90天嘅缓冲期咧，其实都食环署会睇到我哋呢一年嘅一年尾时间，我哋会唔会一早已经俾定锁匙？如果司机或者系即系会奉劝咯，嗱，我做90天咁巧去到呢个月尾做60天咁，嗱，我并冇机会俾你哋噶，我有劝喻式都有嘅，应该系啦。 理解，好啊，多谢晒黄伟全同我哋分享啦。黄伟全咧就系港九新界冰鲜禽畜零售商会嘅会长嚟噶，听日继续千禧年代。